南韓政府堅持透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北韓單方面採取措施會導致南韓民眾產生抵觸情緒，可能對兩韓的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北韓領袖金正恩早前視察金剛山旅遊區之後，下令拆除區內的韓方設施，並且提議以交換文件方式磋商。分析認為，在兩韓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北韓很可能拒絕會談。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地區的東北季候風正是逐漸增強，預料會在晚間為該區帶來稍涼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今晚天氣稍涼，吹和緩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天氣稍涼。依家的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6886点，升218点，总成交金额66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1点，升1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升6.2；美团点评93.5，升2.85；汇丰控股59.95，跌1.7。中国平安91.25，升3.5；友邦保险77.5，升2.75；小米集团9.19，升1.3；盈富基金27.85，升2；建设银行6.32，升3仙；中国铁塔1.67，升2仙；吉利汽车14.74，升5.6。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9，英镑10.055，瑞士法郎7.879。澳元5.345，加元5.997，新西兰元4.977，欧元8.693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7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408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72美元，卖出150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工程的消息，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的慢线有工程做紧，阻了一条慢线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的慢线有工程车在度，咁龙尾咧就排到接近德朗村。反方向出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比较多车一啲噶，龙尾排到电信大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稍为繁忙一啲，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嗰度咧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牛池湾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转去龙悦道都系比较多车，影响到咧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李郑屋村对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比较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接近洗衣街嗰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在今年的12月31日就会截止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

时刻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第一首拣嚟梁超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28天》，超峰自己作曲填词。一间大 J 嘅 playlist 咧，其实系好 man 嘅一张 playlist 嚟嘅。所以开始嘅时候咧，拣嚟两首我觉得近期好温柔嘅作品。之后有 Era 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们不睡》，鼓励翻每一个系陪你一起行嘅兄弟。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哦哦 哦，看见到处正淌泪，哦哦哦，才明白我们身于废墟。哦哦哦，喊过的似行泪，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远看旷野正归年，近望道路未知短，头上我们追的追，见到处正淌泪，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再有千次行泥，还在得青春千串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如你未碎，陪我一步步做回人类，或有谁背弃我们而去，来挽手一起走向故居。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换来根据，同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换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永不碎，我不碎，你不碎。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我哋邀请呢位嘉宾同你拣歌咧，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YouTuber 啦，系啦，佢系大 J。Hello， 你好。 Hello， 其实唔系好出名嘅，就冇人识我。 唔系啊嘛， 有 点尴尬讲呢啲。 我听到我哋头像有啲唔系好上网嘅同事都识你， 唔系咁犀利啊！ 真嘅，我台长冇 Facebook 噶，佢冇 Facebook account， 但系我同佢讲我嘅嘉宾嘅时候，佢都话：哇，佢呢排好猛噶、哦！ 系呢一期啦，主要 系。喂，但系嗱，我哋好想知道咧、嗯，其实系你同广东歌嘅渊源咧深唔深噶？即系因为我叫佢拣呢五首歌咧，都系偏系旧啲嘅，系啦。 唔系因为我个人主要上比较老啦，咁所以咧。揀啲歌係比較上舊少少嘅，咁同埋個人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係、yeah. 偏向慢慢會識得去到欣賞一啲舊歌，即係有好多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聽到自己老豆啊或者啲 uncle auntie 即係播啲好老好舊嘅歌， yeah. 就唔識欣賞嘅，聽啲歌詞又覺得啊咁樣先老土啊咁樣，咁但係個人年紀開始越嚟越大咧，就慢慢開始識欣賞，咁所以都會偏向就係、是可能新歌就覺得可能啲歌詞啊啲內容啊比較上係。即係薄咗少少， 係 啲舊歌咧，啲大前輩、老前輩寫出嚟嘅歌詞啊，就會有感覺啲咯，會有。 以前你會覺得押韻係一件好孏嘅事嚟噶嘛，使乜個韻使唔使咁完整啊咁樣？但係依家你聽翻，你會覺得其實歌係要押少少韻嘅。 以前啲歌啲歌詞咧，而家睇翻咧，好似一首好似一首詩咁樣。係 啊係 啊 係 啊！ 而家嗰啲就你諗到啲咩就咁寫出嚟咁樣。 係。 不過係兩種唔同嘅年代，兩種唔同嘅感覺咯，各個好咯，我覺得。 係。咁所以你係最。近排你最認識嗰首歌會邊一首？要數到， 要數啊！哇，真係近呢，即係嗱，我近呢十年八年咧，都真係比較上偏向少聽廣東歌。咁、可能因為聽到廣東歌嘅渠道越嚟越少啦。係、啦。咁、電台係其中一個， 唔 係、電台其中一個可以聽到歌啦。咁但係因為我就。平時我揸車都我揸車喺度播 YouTube， 我都喺度， 係 即係經 YouTube 嚟播歌咁樣。咁但係主要都係可能啲英文歌啊， yeah, yeah. 或者日文歌都會多啲，因為我本身自己喺日本讀書以前。咁但係你話如果最近期即係喺我認識嘅歌裏面最新咧，可能都要數到去即係 Eason。都八年十年八年前，头先开麦之前就喺度话 研究 究竟几年前。咁但系陈奕迅嗰首《陀飞轮》都算系我认识嘅广东歌里面比较上新啲嘅首歌。 哦 ，OK， 咁我哋会唔会由呢一个做起点开始了解一下你嘅音乐嘅？ 用一倒序法嘅人生 都我谂都可以嘅， 系你系中意呢首歌有冇特别原因 嘅？呢一首歌咧就我唔知佢嗰、那个首歌出嗰个日子系咪真系 exactly 我谂到嗰个时间啦。咁、但系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正就真系27岁。咁所以我听到呢首歌，佢一讲话哇霎眼27岁，嗰一句歌词嘅时候咧。我係好重我自己啊，因為當時我真係啊，又真係可能冇佢首歌裏面咁有型啦、就話又有金標又有咁樣，咁我嗰陣時冇啦咁但係就真係嗰、那個歌詞係我一聽到嘅時候就覺得，哇係，我而家都27岁咯，咁我由嗰一刻，由我細個時候到我27岁嗰一刻，我人生究竟做過啲乜嘢咧？而往後我究竟又要做啲乜嘢咧？咁我聽完嗰首歌之後，話即刻成為咗其中一首我最愛嘅廣東歌咯，真係。 哦，係會係咪因為嗰啲30岁前突然間有種人生嘅思考啊？ 係啊， 即係嗰啲好老土嗰啲咯。 係有啲啊，咁而家霎眼都已經35岁啦。咁都係未有清楚自己嘅去向究竟點樣嘅。 O、okay, K， 但因為呢首歌佢講好多即係你覺得成功嘅定義或者嗰啲標誌係啲咩？咁、譬如可能係有撈嘅、有車嘅、有樓。好嘅，咁但系当时嘅你咧，你思考完之后，你觉得点为止系成功咧？咁样， 如果讲嗰阵时第一次听到嗰首歌嘅时候咧，咁、都会觉得哦，有车有楼有表， 系 咁啊，呢一、這个即系当年嚟讲，可能都系一个普遍嘅香港人啦，对于成功嘅定义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就未必啦，我觉得就 系 其实。成功嘅定義有好多嘅，咁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就其實自己有幾成功，其實唔係太需要其他人去到去判斷自己究竟係成功與唔成功。因為每一個人做嘢嗰個範疇都唔一樣啊嘛。有啲人可能佢譬如喺地盤工作，佢好成功咁樣去到大家夾手夾腳起到一棟樓出嚟，咁其實喺佢個角度嚟講已經係一件好成功嘅事。咁、但係你話調轉頭，譬如話一個喺中環翻工嘅人，咁、佢可能每日。我要揾到，嗰日要揾到20万，揾到30万先叫成功。你嗰日淨係揾2-3万已經覺得好失敗咁樣。咁所以嗰個成功嘅定義每個人唔同㗎嘛。係 啊， 所以唔需要太介意同其他人比囉。最緊要就係自己覺得我自己應該努力咗、做夠咗，而嗰個出嚟嗰個成果係自己滿意嘅，咁就係成功啦。我覺得。 即係唔使去到量化佢啦。即係雖然佢而家係80几万嘅 subscriber。 好奇喎，即係 做個 YouTuber 嘅時候，其實係會追求嗰所謂訂閱嘅人數噶嘛。 係、嗯。哦，其實我已經冇理過個訂閱人數好耐啦。 因為已經成功咗啦 嘛。唔係，因為你每日淨係掛住喺度睇住個數字咧， yeah. 覺得話啊，我今日去到今日有幾多萬人去 subscribe 自己。你如果太介意嗰個數字咧，其實係做得唔開心。 係、yeah.。 所以我喺如果有 follow 我自己個 channel 啊嘅觀眾咧，佢哋都會留意到，我最後一次真係去到話慶祝自己有幾多人訂閱自己嘅時候咧、嗯，已經係講緊可能幾十萬訂閱之前嘅事咯。因為我已經好耐都冇理過啦，好耐都 係。 咁、嗯、但係其實嗰個過程當中，我哋話咧，因為我見你 YouTube channel 入邊其實好多嗜好噶嘛，你係好多好嘥錢嘅嗜好啦， 都幾多下嘅。 係啊，咁樣。但我想問你有冇想玩錶呢個嗜好㗎？ 錶咧嗱，其中一樣咧，我就 好自正腔圓多錶， 即係嗱， 錶好難有懶音嘅， 即係錶點樣可以唔自正腔圓？ 係咯， 我不如試下 咯，好用力讀個 好難啊！ 唔係即係手錶咧，就我由以前開始咧都冇乜話特別大嘅即係嗜好話要去買一隻靚錶啊成啊，即係我今日我戴呢隻錶咧，其實都係啲客户送俾我嘅，因為我平時我唔係一個好睇時間嘅人嚟，我唔係好睇時間，因為我因為一來關於我工作啦，咁我工作就唔使話即係朝九晚六啊，冇話定時定候嘅，咁只要我喺我應該要完成嗰件事嘅時間內，我完成到咧，咁我已經嗰個工作係 OK 嘅咁樣。同埋仲有另一樣嘢就係，我由細到大都唔係好中意有啲嘢綁喺隻手度。我係中意兩隻手冇嘢箍住，所以我連長袖衫都唔係好著嘅。我唔中意有嘢墊。 呢個又誇張咗啲。 我連真係好老實講，我連長袖衫都唔係好著，我唔想有啲嘢綁住喺個手腕上面啲位度。咁所以咧見到我有戴錶啊，或者有呢啲嘢喺個手上面咧，其實係一個好好難得見到嘅畫面嚟嘅。 我哋應該要慶祝一下，同佢嘅手腕合照我謝生。 所以佢今日咧係早過我預計嘅時間，成半個幾鐘就到咗。 因為有錶有時間，因為 過去十八歲沒戴錶，不過有時間夠我沒有後顧野性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纵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送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 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底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于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都应多么可笑。灵魂若变卖了，想念也没心跳，银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手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渺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表示，不评论目前社会形势是不是逐渐缓和，他希望下个月区议会选举有助降低对抗气氛。他指出，建制派议员的办事处多次受到破坏，要求保障选举公平是合理，相信建制派都不希望押后选举，如果押后选举工程会更复杂。另外，對於有傳媒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不能夠做滿五年的 任期，曾玉成說外交部已經否認消息，林鄭月娥亦都多次表明有決心服務香港，不認為更換班子就有信心解決問題，相信中央政府和林鄭月娥充分評估情況，明白怎樣才最有利解決問題。他又相信由林鄭月娥繼續出任特首應該是屬於最好的安排。立法會禁止蒙面規例小組委員會下午召開會議，議會陣線的毛孟靜在會議開始隨即提出規程問題，指主席黃定光今早在電台節目提到記者身穿反光衣是記者，除低反光衣是暴徒，認為對方不尊重傳媒行業，有失委員會主席身份，要求澄清並且公開有關理據。黄定光说毛孟静是揣测他的意思，认为自己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和主持会议没有关系，因此继续召开会议。昨日警方在油尖旺一带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其中有催泪弹射入油麻地一间药房，警方今早派人到药房致歉。药房负责人胡先生说，早上11点多有四个警方代表到药房表示不好意思，希望药房体谅。警方代表逗留大约两分钟之后离开，他们没有解释催泪弹射入药房的原因。胡先生说没办法之下唯有接受道歉。药房仍然点算紧损失金额。胡先生话，暂时有六樽保健产品受到催泪弹影响，包装烧焦，损失大约1000元。待药房老板翻到香港，先至会再决定系咪追究。英国货柜车发现39具尸体的案件，英方向越南转交当中四个遇难者的资料，以进一步调查遇难者身份。越南外交部说，英方会继续与越南驻英国大使馆保持联络，交换资讯。案中被捕的25岁北爱尔兰货柜车司机罗宾逊，今日稍后在英国的裁判法院提堂，他被控39项误杀，一项串谋贩运人口，一项串谋协助非法移民，以及是一项洗黑钱罪。 警方至今拘捕包括罗宾逊在内共五个人，当中三人已经获准保释。对于有传闻话涉案货柜是运载共100名人蛇的三个货柜中的其中一个，警方表示正在追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天气稍凉，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0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1点，升1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2，升5.6；美团点评93.8，升3.25；汇丰控股60.1，跌1.55；中国平安91.15，升2.5；友邦保险77.4，升2.65；小米集团9.18，升1.2；盈富基金27.85，升2；建设银行6.32，升4仙；中国铁塔1.67，升2仙；吉利汽车14.72，升5.6，系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95，欧元0.682，加元1.308，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7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4,08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41美元，卖出1,507.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九龙区的路面方面，观塘绕道有些临时工程，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在九龙湾 Mega Box 对开的慢线，因为做紧工程，一带都比较繁忙的龙尾过了宏天广场的。现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虎山道一带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窝打路到九龙塘段交通都繁忙，窝打路到去沙田，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至于新界方面，青屿干线有些临时维修，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至吸水门桥部分的慢线是受到阻碍的，经过时间小心。另外都想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行车时速由最高的每小时100公里降至50公里，所以如果是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的时间，记得留意行车时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寻常事，认真做。 呢、這個叫做花紅粉啊，其實我哋叉燒都係用花紅粉嚟整嘅，倒落個蜜糖度咧就攪勻佢，已經係變咗血嘅顏色。 哦，係啊！ 哇，阿樂搞咩啊你？講血都有嘅？ 冇嘢冇嘢，我只係喺節目度教人點樣化萬聖節妝啫。想知道我哋仲有啲咩得意嘢？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晝4点到6点，的神師培阿樂無理嘅尋常事，認真做啦！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大 J 就係講咗點解佢中意陳奕迅嘅《陀飛輪》。係 啦， 咁我哋翻返去最起點嗰度，因為佢擺落嚟第一個佢揀嘅歌咧，係張國榮嘅《當年情》。 係啦，嗱張國榮咧係其中一個我細個嘅時候啦，其中一個好中意嘅歌手啦。而仲有另一樣嘢就係我好中意扮佢，好中意細個嘅時候 唱歌跳舞。 唱歌係跳舞扮唔到，唔識跳舞因為咁，但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即係扮佢啲唱腔啦。咁跟住即係廿零歲嘅時候，有時同啲朋友去酒吧飲酒啊。咁啊，而家應該少啲啊，但以前香港有好多酒吧咧，咪可以唱歌嘅， 即係出去唱咁喺個台度。 你中意坐喺自己，你中意坐喺自己位度唱得嘅。 O K 係啦。咁而家應該可能少啲。咁但係即係十年前啦，咁啊其實都好多呢啲嘅本地酒吧，即係有得唱歌噶嘛。咁我好中意就係、攞个咪点首张国荣嘅歌跟住唱咁样。咁当年情系其中一首主要系因为张国荣啦，咁同埋仲有就系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咁英雄本色亦都系其中一个我谂可以话系 top 5最中意嘅香港电影嘅其中一套嚟。咁两样嘢加埋一齐，咁所以点解我想揀呢一首歌。 嗰套戏咁吸引到你嘅原因系 即系兄弟情义。嗰一样嘢其实系好热血嘅， 系 咁同埋当然再加埋，因为有发哥喺度啦， 齐晒嗰啲 element 啦， 系齐晒所有嘅嘢，即系佢所有嘅即系男人兄弟情，系好热血嘅成件事系， 系佢今日全部拣都系男人歌嚟， 系啊，我攞到个 playlist 我觉得哇，雄性荷尔蒙啊！即 係 有啲 種 感覺， 好咩？ 冇，因為呢一個我唔係話即係唔聽女性歌手嘅歌，咁、但係即係你今日個節目要我揀五首歌，我第一嘢嚟到哇諗到嘅歌咧，全部都係即係男人唱嘅歌，即係紅男性愛用歌歌係咪？ 係因為佢直情冇乜好油嘅嗰種情歌都。 不過唔係喎，不過我想講嗱，你英雄本色嗰種好 man 嗰種兄弟情你好明啦，但係張國榮佢 deliver 咗出嚟嗰種嘅男人味咧，其實有好油嘅部分嘅，你都應該有呢個部分㗎係嘛？ 有嘅，但係就唔係咁表露出嚟啦，主要淨係表露俾我女人睇咯。佢啲 romantic 嗰啲嘢就收收埋埋啦，嗰啲啊。 係咁嗰陣時。当年情就系你成日都会唱嘅一首歌嚟咯， 其实又唔系， 我反而你最常唱张国荣嘅歌系边首咧？咁当时 我谂应该可能系追或者，我谂应该可能系追或者有心人啦，会比较上系最经常性扮佢。 你仲扮唔扮到嗰个腔？ 而家唔得啦，而家老，而家把声老咗好多，扮唔到啊！ 好想听啊，系咪啊？ 唔系，我平时我夜晚直播打机啊，成咧，有时我耐唔耐都会唱下歌咁样嘅，会哼两句。跟住有啲观众同我讲话咧，我而家把声咧扮唔到张国荣啦，但系扮起上嚟嘅时候咧，似郑少秋多啲，似秋官都变咗。我系扮嗰、那个笑看风云。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 梦你污染。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历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诗。 下一首你揀嘅咧，罗文、哦， 嗯， 狮子山下。 头先一开始都讲啦，咁啊，即系旧歌啦，细个嘅时候听就觉得好老土，咁、但系个人去到咁上一年纪嘅时候咧，再加埋而家香港近排嘅局势啦， 香港近排嘅状况，狮子山下呢一首歌咧，真系每一句歌词听落去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喺度。细个嘅时候就会觉得啊，狮子山下呢首歌，咁老土啊，唱狮子山咁样，咁但系而家听就觉得真系。即係香港人真係喺呢一個獅子山下邊，大家一齊同舟共濟咁樣，係成個感覺係即係隨住自己嘅年齡，隨住香港嘅環境咧，對於嗰首歌個感覺真係變咗好多。 我呢首歌咧，我覺得係反而係近呢幾個月咧，尤其係、就係、大家會諗翻香港嗰個嘅價值或者屬於香港嘅 icon 係啲咩？ 即係老實地算，我以前從來都覺得獅子山係超級老土嘅。 嗯， 即係起嘅時候，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 O K， 咁樣啦，明㗎啦，跑去夕陽啦，大家咁樣，亦都唔覺得獅子山係一個咁 iconic 嘅一個象徵。 係， 但係真係近呢半年，我係覺得，咦，唔係喎，呢個真係好屬於香港人嘅一個嘅 icon。 係 咁樣喎。 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恨。人生不免唏嘘，难免 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求共居。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在日本好長一段時間，即係讀完中學之後去了日本，你有冇覺得其實反而係過咗呢段時間之後，翻咗嚟香港之後，依家反而對香港歸屬感係強咗啲㗎？ 其實有嘅，因為我過去日本讀書啦，咁我中學畢業之後過去啦，咁我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啊，人生最青春、最玩得嘅嗰個年齡，咁嗰幾年時間我就喺日本度過咗。其實嗰一段時間裏面都係啊，其實嗰幾年時間裏面咧，其實都好經常性會有空隙啦，會好想翻香港啦，又好掛住食牛腩河，好掛住食車仔面咁樣，即係好多嗰啲嘅時候嘅會有。咁經過咗幾年嘅海外嘅留學生活啦，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好似你咁講。是会对香港的那一个情怀呢，叫做好老土咁讲，是真的会再深咗咯，真的会。 但是那时就是回到来的时候，就会不会再接触多一些可能关于香港的议题啊诸如此类的东西。 其实那时都少的，即譬如说好像去到几年前啦，几年前雨傘运动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是说真的敢话去留意香港究竟个政治环境是怎样，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实那时都真的好不可以说置身事外，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懒是中立的人咯，即是不会说怎样去留意政治的事不关我事啊，又怎样。咁但是慢慢个心态慢慢越来越变咯，咁而家就已经完全真係每日 100% 时间真係全程留意住香港究竟发生咗咩事。所以狮子山下呢首歌而家我真係又唔係每日听一次嘅，但係即係耐唔耐啊想会想听一下咯，会。 不过好奇就系咩嘢令到你有呢一个改变咧？喺过去呢几年嘅时间入边， 其实都唔可以话讲到几年咁远啦。其实就今年早几个月啦，由六月头开始咁有好多嘅示威游行活动啦。咁嗰段时间其实我唔喺香港嘅，嗰阵时我就因为工作关系咧，咁我就过咗去美国嗰边啦。跟住美国之后，我就落咗去中美洲，我去咗古巴。咁喺古巴嘅嗰其实好短嘅，我喺古巴36个钟头都唔够。咁但係就经历咗即係人生最大转变嘅一件事囉。咁嗰阵时我同我未婚妻咁喺古巴到步之后，我哋好戆居地 去古巴之前，我哋冇唱定美金， 系 以为唉呢、這个时代拿住张信用卡，拿住个 Apple Pay 咁样， 系 去到边度都用到啦，咁样诶去到当地先揿钱啦，咁样咁点知到步去到当地嘅机场，银行卡用唔到， 系 身上面有嘅几千蚊港币，连嗰边嘅找换店都唔收， 系 咁我哋咧就冇办法啦。就真係周圍去問人可唔可以同我哋唱錢啦，因為連找換店都唔收嘛。咁、yeah. 周圍去揾其他旅客，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手啊。跟、住出到機場去揾啲的士司機，會唔會肯收其他地方嘅貨幣？咁佢當然唔收啦。咁結果我哋原本預定係喺嗰度可能觀光兩三日嘅。咁、但係我哋就冇辦法啦。咁酒店咧就預先上網訂咗。咁、我哋就周圍揾其他嘅外國旅客去到唱錢，唱到錢，跟住之後坐的士去到間酒店度，跟住之後又揾其他唔同嘅方法去揾人唱錢啦，去銀行，銀行又唔肯收港幣啦，即係嗰一個經歷咧，係令到好多一路以嚟自己覺得係理所當然嘅一啲事咧，原來其實唔係嘅。嗰三十幾個鐘頭裏面，我哋真係連一支水、一塊餅乾。我哋都要好好地去珍惜， 明明是豪华团，最后变咗穷游， 系啊，即系嗰个感觉系明明是有钱在身嘅，但系就系度度都唔接受你嗰样你身上面嘅钱， 系 嗰个感觉系极度无助，咁所以嗰一个经历咧，系令我个人生观系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咯， 啊， 即系令到好多包括自由呢样嘢， 系。 是在那短短的几十个钟头里面令我觉得哇原来自由都可能未必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哇、 是那个是令到我整个人不同了。 这首歌送给我的香港。不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还在我家。之前是现在是将来都是。 同热爱这片土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对于呢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谂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佢有佢忙，各有各行业，但系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中间咧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村民就系我哋呢一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系属于我哋呢一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仍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雾。新机场唔再新，但喺呢度多咗一个导购车站，唔再用，但系钟楼仍然喺度。新作风、新人士、新公司、新董事，边个话事我唔懂事，基本上系白纸黑字。经过几多谷底，香港仔仍然系香港仔。见过几多风浪，香港人仍然系香港人。 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听着，听着，虽然不是这里出生，我来自新加坡，这里的恩怨多多少少见过，那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信心闪烁。说什么民主社会，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若觉得自己受困，我又能教怎么帮你突破？但是说到底。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吃什么？想呼吸，莫非是周围的环境遮了没了空气？要出席，除非你向你的上司向上成立。三二一，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只能把你搞得你失去了诚意。但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知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终于在这片土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一句到尾，由自己生与死，也在香港地。 喺得呢个地方出世，就要喺呢个地方度死。有人会睇到黄金遍地，呢度系一块福地；有人会睇到唔一样，样样嘢一败涂地；有人会识得置身住地，有人会选择逃避；有人会认为呢个系环境同人嘅问题。呢度嘅文化一潭死水，点会居安思危？七百万只蚂蚁唔容易走埋一齐，向住同一个方向睇，一定会揾到大前提。系同一种人，点解要将人睇低？系同一种人，可以学埋同一种语文，讲第二种语文，表示你系。第二种人 I rap the police I rap the government 跌得起输得起搵块镜照下自己香港人治叻唔使靠人个个靠自己唔怕揽住一齐死洗把把从头做起要有定期首先要企硬自己 一切消息以官方公布为准。声明提到，联会其中的宗旨是确保各项学界运动纯属业余性质，不受种族、宗教和政治影响，期望学生能够在没有政治氛围的比赛场上享受运动。阿根廷总统大选，中间偏左的反对派候选人费尔南德斯胜出，现任总统马克里承认落败。费尔南德斯话会尽力和即将离任的马克里合作，亦都会致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马克里祝贺费尔南德斯当选，并且已经邀请对方讨论有序过渡。马克里曾经承诺要实现零贫穷，并且是实行紧缩政策，但是执政期间经济不断恶化，令到支持度逐步下跌。费尔南德斯当选之后，市场担心保护主义政府再次抬头，增加阿根廷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70亿美元债务违约的风险。阿根廷央行亦都宣布外汇管制，以防国家货币披索贬值。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晚间为该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天气稍凉，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86点，系升218点，总成交金额77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1点，升1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蚊，升5.4；美团点评93.6，升3.05；汇丰控股60.25，跌咗1.4；中国平安91.15，升2.5；友邦保险77.4，升2.65；小米集团9.16，系升咗1毫；盈富基金27.8，系升咗1.5；建设银行6.31，升咗2仙。中国铁塔1.66升1仙，吉利汽车14.68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079，瑞士法郎7.881，澳元5.347，加元5.997，新西兰元4.977，欧元8.69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7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408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87美元，卖出150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一宗工程，咁就系较早时讲过噶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嘅慢线啦，有工程仲系做紧噶，咁龙尾啦排到去接近德朗村，就系、是、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慢线有工程噶，龙尾排到接近德朗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的湾位。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南塘道，介乎大坑道至到比雅道口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挤塞，龙尾分别是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还有就是新清水湾道近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接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加道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芜湖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都坐喺度，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嘅弹性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对于预防都市痛症好有帮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徒弟仔，整车要专心一致，技术要精益求精。 系罗网师傅， 不过冇技工注册证做专业证明，都未算系师傅哦。 我知道机电工程署嘅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证明注册技工具备资历同专业技能，遵循守则同持续进修。正所谓整车认住注册证，服务质素有保证，顾客梗系识拣啦。 冇错，你师兄师姐都做到啦。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下一首大 J 今日揀嚟嘅歌咧，系都系好 man 噶啦， 系 Beyond， 嗯， 谁伴我闯荡啊？ 呢一首歌咧，咁啊近呢几年啦，咁啊 Beyond 可能有好多本身都冇乜点听，冇乜点听过 Beyond 嘅歌嘅人，都会去即系听到《海阔天空》啊， 系 咁嗰几首歌啦。谁伴我闯荡呢首歌咧，可能喺一般嘅，除非真系好 hardcore 嘅 Beyond fans 之外，可能都冇乜点听过呢一首歌。咁但我就好中意佢里边啲歌词嘅， 系 呢一首歌。咁好似你咁講，都係一啲好 man 嘅歌啦，亦都係雖然佢歌詞裏面冇特別去到寫到出嚟，或者佢特別冇特別唱出嚟，但係我個人感覺啦，呢一首歌係真係兩個一個人同另外一個自己可以稱兄道弟嘅人，係、即係一齊去即係衝過困難，即係我對呢首歌嘅感覺係咁樣，我覺得係一首可能 Beyond 裏面嚟講冇咁商業化嘅一首歌咯， 你自己。多唔多呢啲兄弟？ 我自己本身嘅真係有血缘关系嘅兄弟， 但如果係好 friend 嗰种， 好 friend 嗰种， 兄弟嗰种， 好 friend 嗰种都有嘅。咁但係又未，可能未至于话去到好似呢一首歌咁样，谁伴我闯荡咁样。因为我个人个性格咧， 系 唔系一个好外向嘅人嚟，其实我唔系。 竟然 系啊！即系如果你睇我讲嘢啊，或者睇我平时我工作我做嘅嘢啦，即系我拍 YouTube 片，我系咁度讲嘢，系咁对住镜头讲嘢。但系其实我系一个相对地嚟讲，其实都算系一个内向嘅人嚟。 你咩星座？ 狮子座。 吓，仲要狮子座？ 嗱但系咧，我系一个超级 typical 嘅狮子座人嚟。 要面 就系、是、无论个内心系几咁凄凉，几咁 sad 都好啦。我唔会表露俾人睇咯， 即系佢喺古巴嘅时候饿到点都好，我都唔会求你俾份饼我食。 唔系咁呢个要求，呢、這个系要求嘅，唔求就饿死啦。 唔係咁，但係呢個係呢、這個係真嘅，因為我誒、我有好多嘅朋友， 係 我有即係可以話係相識滿天下。咁、但係你話真心真係可以誒、稱兄道弟嘅朋友咧，唔係冇，但係比較上少。 嗯， 因為我唔係一個好誒、會即係打開心窗同人哋交友嘅一個人嚟。我係會好中意孤獨咯，好中意自己一個人，我好中意。所以呢一個係同我誒、表面睇上去嘅嗰個性格咧， 嗯， 係好唔同嘅。即係我係一個好中意講嘢嘅人，我可以同一個完全唔相識、第一次見面嘅人咧，我可以同佢講嘢、傾偈、傾幾個鐘頭，都得嘅。咁但係你話去到最終係咪真係話可以去到好似呢首歌咁樣誰伴我闖蕩，即係稱兄道弟嘅一個人咧，就比較上係少咯。但係朋友有好多。 哦，恨唔恨嘅咧？嗱，即係譬如先你講英雄本色又係一種兄弟情，而家呢個誰伴我闖蕩都係有嗰種兄弟嘅感覺咁樣咯。 咁呢個我就好好彩，因為我自己有幾個嘅。即係真兄弟， 真兄弟 係啦，因為我自己有兩個哥哥嘅，咁所以亦都可能某程度上係形成咗我由細到大冇乜話好需要外邊有一啲嘅朋友去到做自己嘅兄弟咁樣咯。好好嘅朋友有好多，咁但係當去到話真係要講一啲好真兄弟先講得嘅嘢咧，我係會變咗係選擇同我兩個哥哥去到講咯。 我唔知維基講得啱唔啱，你係煙過商台想做 DJ 噶嘛？ 系噶， 佢系即系啱噶，即系一个人匿喺直播室做轻谈，四个钟系咁播歌同埋同自己讲嘢咯。 所以我而家做 YouTuber 都系一件好好嘅选择 嘅职业嚟。 系啊，自己同自己讲嘢喺咪度。 系、啊， 但系你同你两位哥哥中间有冇嗰啲真系老土啲讲，就系嗰啲好难忘嗰啲兄弟时刻啊，即系嗰啲咁嘅嘢。 好难忘嘅兄弟时刻啊！ 系 啦，喺街 伴同你闯咁样嗰啲， 喺街场打波一齐打交，算唔算？ 你哋三个打定系你三个打其他？ 梗系唔系我哋自打， 自己叫内讧啊！ 嗰啲系叫内讧啫。 即系有人虾你之后，佢想帮你报仇啊？ 又唔好话报仇嘅，即系你有时喺街场打篮球，咁有碰撞呢啲小朋友啦，系嘛？咁大家都後生嘅時候，咁有碰撞，跟住之後即係 火嚟啦， 即係會動手呢啲，咁好多時候都會出現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即係我哋喺街場三打三鬥波咁樣，就好多碰撞，其實對面都好多碰撞啊。咁啊有多手咁樣啦。咁我唔係話我哋唔多手，我哋都好多手嘅。咁但係就對面可能突然之間就啲火一嚟嘅時候咧，就我俾人喐手打咗一下，跟住之後我都未還手啦。即係我啲阿哥已經衝咗上去啦，已經。 嗯， 即係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當然啦，而家都年紀大啦，大家都成家立室啦，就好少會再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後生嘅時候，即係十零廿歲嘅時候，都會有呢啲咁情況出現咯。 打得贏嘛？ 係，我就係想問贏定輸。 嗱，你問呢個問題就唔啱啦。係，有邊一個人講自己細個嘅時候，如果有啲咁嘅動粗嘅事件嘅時候，有邊個話自己打輸嘅？ 但你講完之後，我就覺得你係打輸。只是碍于你狮子座的面子的问题， 所以 不认啫， 最起码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我不予置评啊，我没有资料在手，我不予置评。OK。 前面是那方，谁伴我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让我走上又是窄巷，寻梦像扑火。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是沮丧，沉默去认失望，几多心中创伤。 到最后呢，大 J 揀咗呢一首歌呢、就係愿明光归香港。 嗯， 係啦。 呢首应该都係佢識嘅最新嘅歌呢。 最新嘅係最新嘅歌喎，喺歌里面。呢一首歌呢，我諗先要讲一讲，我从来未试过去到听一首歌係、会听到流眼泪。我係从来冇试过。而呢一首歌呢，再配合埋而家香港嘅环境啦，佢里面嘅歌词啦，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哇！真系喊到 fever， 系真系收唔到嗰只喊到。咁而佢里面嘅歌词真系好正正就系而家香港，我唔会话系全部人啦，咁但系大部分人个心里面嗰个价值观，系真系 match 得好紧要。所以呢一首歌我系真系，我觉得系暂时即系、就是、香港音乐史上其中一首最感动人心嘅歌。 但系呢一刻，如果我想问，咁你期望你希望香港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咁其实当然大部分人都希望、即係盡快所有事件可以平息到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平息到呢？就即係、就是、我係一个普通人啦、普通香港市民。即係政治嘅嘢、大家而家都好留意。咁但係你話政治中间點樣去运作，我就真係唔識。好老实讲，如果香港大家都真係安居乐业嘅，大家係真係生活上面係冇一啲即係不公義嘅嘢，冇一啲唔愉快嘅發生嘅時候，其實係唔會有人去做抗爭嘅事嘅。咁但係當有咁多人都上街嘅時候，其實即係證明咗個社會其實真係有好多嘅嘢係大家都唔認同嘅、大家都覺得係一啲唔應該發生嘅事，先會有咁多人走上街嘛。咁所以我都希望啦，無論嗰、那個解決嘅方法係點樣都好，我希望即係成個社會盡快係即係變翻係和平嘅， 變翻係一個開心嘅社會咯。而家真係行出街，我都見過唔少啦。一啲好少嘅事咧、以前可能喺香港，大家可能行街互相有啲碰撞到，行街撞到嘅話，我講句唔好意思，咁就已經完結咗。但係我早幾日我都行出街，見到有個叔叔同有個嬸嬸，佢哋喺我面前行過，大家膊頭撞膊頭，撞一撞到，跟住就已經可以兩邊一齊破口大罵，互相喺度鬧對方。即係而家嗰個社會係唔理係你係咩政見又好，唔理你係企喺咩陣營都好，係大家嗰個心情都好唔開心。所以我都好想快啲所有嘢可以平息到啦。咁但係我眼見咧就應該都會再持續多一陣咯，可能應該會。 但係我啊想問一下，譬如嗱，呢首歌都 trigger 到你好多情緒啦。咁有同埋你都提到，其實香港好多人而家個情緒都好濃郁嘅。但係譬如你自己，你如何去到處理呢啲情緒咧？ 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嘢就係唔好停止去做一啲會令到自己開心嘅嘢咯。我見過好多嘅聲音就係話，哇！而家香港咩時勢啊？你仲去睇戲？仲去飲酒，仲去玩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當你個人有咁大壓力，有咁多負面嘅情緒喺度嘅時候咧，先至更加應該去做一啲令自己開心嘅事。無論係睇戲又好，讀書又好，去唱 K 又好，或者好似我咁樣平時夜晚打下遊戲機咁樣。其實你係需要呢一樣嘢去到緩和翻個情緒。因為當一個人嗰個負面嘅情緒真係積得好深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对嗰、那个个人嗰个情绪健康又唔好啦，对个实际嘅健康其实都唔系咁好啊，我觉得。咁所以系尽量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去到缓和翻个情绪咯，要。 系，因为尤其是譬如即系 YouTuber 其实都系一个提供你当资讯又好啦，见解又好啦，娱乐都好啦，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身份喺度。 系啦，所以我虽然我拍咗好多关于而家香港嘅嘅局勢嘅影片啦，咁但我都會堅持繼續拍一啲比較上輕鬆小品啲嘅一啲娛樂啦，提供一啲娛樂俾大家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而家每日打開個電話，就係不斷喺度 loop 好多唔同嘅新聞，嗰啲全部都係啲好負面嘅嘢嚟。咁但係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嘅觀眾嘅話咧，我都唔會想 100% 時間淨係投放喺呢樣嘢上面，都會想睇翻啲輕鬆啲嘢，睇下啲搞笑嘢啊，咁嚟到去舒緩下個情緒咁樣。咁所以我都會作為一個 YouTuber 啦，咁我係一個提供娛樂俾大家嘅人，咁我都會想拍翻 多啲一啲輕鬆啲嘅片去俾大家睇。咁所以我近排都有啲旅行嘅影片啦。咁我就早幾個禮拜，咁香港嘅局勢咁樣，我嗰陣時我諗緊，哇！而家呢個時代仲走去旅行，會唔會唔係咁好咧？咁但係我自己都需要一個空間俾自己去到 relax 下，咁所以。咁我去咗一個好短嘅旅行，咁都拍咗一啲片，咁同大家 share 下咁樣去咯。 嗯 ，OK， 我見到啊，去日本啦。 係啊， 係 日本，我每年都去幾次啦。咁啊，始終係我未婚妻家鄉嘛。 好憎啲人，有假期嘅人都好討厭。 freelance 咁樣噶啦，可以自己安排時間嘛。 喂，但係我今日見到戴住真人，我真係忍唔住想講，你真人瘦過相鏡好多。 相鏡肥實磅啊嘛。我近排已經係咁食。即係啲炸嘢啊，食肥膩嘢嘅咯。不過做運動好緊要嘅，所以咧，當你個人情緒好負面嘅時候咧，做運動流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因為當你個人做完運動，你個人好攰，流曬一身大汗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會想休息，你唔會想再諗其他嘢。所以做運動係非常之好嘅。 哦，聽到未啊？唔好成日打食雞煲啦！ 你佢頭先先話要堅持做令自己開心嘅事情，所以打邊爐呢件事咧， 你會繼續嘅。 打邊爐係好開心嘅。 嗱，你都認同咧？ 我認同。 咁啊，今日要多謝曬大 J 同我哋揀到五首歌。 啊，多謝你邀請我嚟。 Thank you。 多謝多謝。 今次佢嘅角色叫做苏蝶。 每段爱还是错，偏执兴奋无阻。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我就算难受过，最终感觉难度也是错。谈你恋爱值得。 Jenny 话今次嘅歌曲咧就系由佢喺剧集入边饰演嘅角色苏蝶出发嘅，讲嘅系对方对爱情嘅执着。 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 作曲林家谦，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魏景云，加上何哲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每段爱还是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师兄祠堂斌仔凌子维阿一， 唔系吓鬼你 嘅。THC 四兄大麻分 冇啊 ，CBN 大麻分 都冇啫。 咁 CBD 大麻二分咧 都冇啊。 咁就好啦 ，Good。呢啲零食可以进驻我哋嘅 Halloween party 啦， 睇清楚就好啦。只要含有以上嘅成分，就算只系汽水、糖，又或者香口胶，都系属于大麻产品， 喺香港系非法噶。 仲要对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啊！ 监督署监督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 好多 开心过， 伤心过 ，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心声？ 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禁止蒙面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召开会议，公民党的郭荣亨关注警方近日不断要求在示威区的记者除低面罩或者口罩，昨晚有已经表明身份的记者被警员扯开面罩，询问官员记者是否有豁免权。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从新闻报道了解到事件，但局方需要审视所有证据和证供作全面了解。又说根据法例，如果专业的记者为人身安全佩戴蒙面物品属合理辩解，但公众亦都要理解前线警员遇到的困难。香港记者协会及摄影记者协会强烈谴责警方妨碍新闻自由，指出昨晚多个防暴警员阻碍记者采访拍摄，无理推撞记者和拉扯防毒面罩，又直射蓝色胡椒水剂和发射橡胶子弹，令到多个记者受伤。声明又说，一个为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供应相片的女记者在旺角采访期间被警员要求除低面罩，出示记者证和身份证，她配合要求仍然被多个警员以武力拘捕。女记者持有记协发出的记者证，身穿有记者字样的荧光背心，被扣留至到清晨才获准自签100元保释，未被控以任何罪名。声明促请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明确指示警方停止以禁蒙面法妨碍传媒采访。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不评论目前社会形势是否逐渐缓和，他希望下个月区议会选举有助降低对抗气氛。他指出，建制派议员的办事处多次受到破坏，要求保障选举公平是合理，相信建制派都不希望押后选举，如果押后选举工程会更复杂。另外，对于有传媒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能够做满5年的任期，曾玉成说外交部已经否认消息，林郑月娥亦都多次表明有决心服务香港，不认为更换班子就有信心解决问题，相信中央政府和林郑月娥充分评估情况，明白怎样才最有利解决问题。他又相信由林郑月娥继续出任特首应该属于最好的安排。在北京，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说，希望英国当局尽快查出货柜车发现尸体案中39个遇难者的身份，又呼吁国际社会合作打击非法移民问题。陈晓东说，今次尸体发现案需要有关各方联手处理以及是妥善解决，以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案发在英国东南部埃塞克斯郡，警方上个星期三接报之后，在涉案货柜车内发现39具遗体。警方最初说死者来自中国，但是后来有报道指部分死者可能来自越南，持有伪造中国护照，令到警方误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1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8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1点，升1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蚊，升5.4；美团点评93.7，升3.15；汇丰控股60.25，升1.。六十个两毫半是跌1.4，中国平安91.1升2毫，友邦保险77.5升了2.75，小米集团9.19升了1.3，盈富基金27.8升了1.5，建设银行6.31升2仙，中国铁塔1.66升1仙，吉利汽车14.68是升了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3，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7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4,08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95美元，卖出1,50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的，在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咁都几塞车的。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过了摩地里。而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那段呢，现在都有啲塞车的。咁塞緊车的朋友要忍耐一下啦。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对开嗰度，因为有意外，一带咧就塞车嘅。咁啊，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过咗摩地里，而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嗰段咧都有少少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九龙区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观塘绕道啊，咁由于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嗰个附近咧有啲工程嘅，去将军澳方向咧就比较塞车噶，咁啊龙尾就排到去宏天广场。阿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至梳亚道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塞车。新界方面咧，补充翻少少添，咁就系仲有观塘道吓，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彩石里段咧，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嘅。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彩虹交汇处；而去龙翔道方向咧，龙尾就近九龙湾体育馆。新界方面咧，港珠澳大桥嗰边咧，因为受强风影响啊，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咧就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50公里啊！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天怡，我想成为城市规划的一员，照亮这个城市。 波盛要照亮这个城市最需要的不是你，而是各种各样的户外和公共照明系统。 即是什么啊？ 即是你出街见到的街灯、广告招牌灯，又或者去剧院的紧急指示灯。一个城市需要很多不同的照明系统的。 咁睇嚟，10月29至11月1号嘅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我呢个未来城市规划师都要去参考下啦。 想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DC Hotline。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同动物，尤其系骆驼。唔好进食生或未煮熟的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同话俾医生知你近期嘅外游记录。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骚动音乐都嚟到年尾嘅时候啦，又系时候谂一谂，喂，有冇得加人工啊？ 我每日由朝早一直做到天黑八九点习惯，原系为咗担起全家大细，为咗乜将所有出卖？我每月人工少得滞。未紧会冇钱都未惯，然而系休过一年，年纪唔细，但老板今年冇表态，又冇得加人工，做到失意沉痛，为明日百姓风要出动，又冇得升职，位置仿似形动，是时候。跳草云舞，要决断明天睇今日，提讯紧张刺激真系怕，原唔系早都咁样，难改命数，世事都要冒险办到。 曲风咧都系比较怀旧一啲嘅，佢哋嘅名字叫做 The Boogie Play Boys， 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除咗曲风怀旧之外咧，佢哋嘅歌名都可以叫做学翻一啲我哋以前会用嘅广东嘅谚语噶。嚟自 The Boogie Play Boys， 有佢哋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咧叫做跳草群舞，意思系咩呢？意思就即系话咧，你扮辞职去到要挟你嘅上司。喂，好加人工咯，如果唔系我会走噶。 我不要比赛，不斗可爱，不要不要几出来。我不要洗礼，不顾一切，天要比个爱比晒。Listen up, listen up, you know， 请你请问你有没有 ？I'm feeling love, feeling love， 多么的好，你快过几步？路上没有胆讲出口。哇哦哇啊 dancing on the floor. Yeah. Ooh, oh, oh, oh, oh, oh. Ooh, oh, oh, oh, oh, oh, oh, yeah. 总之有一位中线，其余的变翻归线，收起。来吧，跌作滚啊！齐齐做个 loser， yeah！ 十一新嘅排台作品，作品名称系一种嘅舞蹈嚟嘅，属于失败者嘅舞蹈。作品名称呢个叫 Loser Stands， 点为止一个嘅失败者咧？歌词入边都有提到嘅咧，就系永远都系唔够胆将啲嘢讲出口嘅，因为唔讲出口，唔尝试做出改变，你咪唔会输咯。做人做事或者投老板加人工都是同一个的道理。面对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要讲出口都是需要勇气的。跟着这一队的乐队就绝对不会是失败者来的，因为他们真的会将这些事讲出口的。如果你讲废话的话，他就会用这首歌去到反击你的。 输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 嚟自香港呢队嘅乐队，佢哋系 Blaster 新歌《下气何气》啊！ 争取仍要讲句，唔该谂谂佢，咪变负累。忍耐其实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Baby little Baba， 下气何气？ 揀嚟嘅系一位内地男歌手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的名字》。呢位男歌手名叫做焦迈奇啊。 我会懂得傻得起的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得起的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得起的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得起的，我会懂得傻得起的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得起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呢， 拜托你轻声重唱， 我会想起嗰出电影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一把好干净、好清纯嘅男声啦。之后啦，讲到结婚呢件事，就变得沧桑同埋变得沉重多少少啦。 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直到听不见谈话的远方。 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贫穷的人，我们一起奔跑，直到越过了时代的大桥。遗忘年老，遗忘自卑的牢骚，遗忘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我想写个记录，这天使般的单纯，歌里写着我们以后要结婚。不想接受比较，所以我躲在里面，在飞浪的骄傲里，我得到了场面。自己可爱模样永恒，我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团茄子蛋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由刚才那班男生去到茄子蛋阿斌这边，就会 feel 到是一种人生的历程的增加来的。